来正式进入这个张仲景对于虚劳的看法。我们上次教的这个黄芪五物汤啊，其实可以说是临床上面加减变化很多的方子，而它的剂量呢，很多药味也是可轻可重的。如果你肉桂的话，如果你肉桂是用那种药局卖的那种便宜肉桂汁啊，用药局卖的这种便宜肉桂的话，那可能用张仲景说的那个比例就可以。如果你是用桂枝煎的话，其实要加量一倍啊两倍啊都没有关系。所以今天发给同学的这个医案哈，就请同学回家自己看一看，如果有机会要用到这个方剂的时候，那么医案里面的一些剂量同学可以自己参考，自己做加减，基本上面它的使用的这个可以调整的幅度还蛮大的，包括一些加减的药味啊，你觉得需要就可以加。而上个礼拜上礼拜在礼拜六的时候，我助教是说大约说是这个中风啊，真正是脑溢血的中风，跟这个感觉上就是扫描脑子没有发现脑溢血中风的比例，那上次助教是说大约是3:7吧，那后来助教回去再查了一查 ，email 跟我讲说，其实如果是美国现在的报告的话，所谓的中风患者目前是只有15%是有检查出脑溢血的，其他85%都不是，所以。黄芪五物汤啊，在临床上的使用的机会，同学我想也可以理解，就是其实还变得蛮大的。当然脑溢血那种中风是最容易死的啊，那死了的话也就轮不到你帮他的忙了，那这样子就自然又淘汰掉一些了。那这个，所以这个汤剂我觉得同学自己可能也要认识一下，而且你不要等到家里面有谁中风你才开始吃，因为黄芪五物汤它的那个药方的组合，我不知道是为什么，其实这个汤是吃下去很容易让人有数道的感觉的汤，所以在你真正要用这个汤救谁之前哦，你最好自己在家能够多试吃几次，抓个比例，到底哪一家药局的黄芪配多少的肉桂或怎么样，你可以吃了之后身体感觉是比较舒服的。因为我觉得比如说像是照这个医案里面的那个谭树渠的开法，他一开黄芪就开那么多，那我试试看，他说黄芪加倍那么多，桂枝加倍那么多，我吃了之后就都数到，就是不觉得很舒服。那等到你真的家里面有人出事了，你喂给他吃的时候，那个病人往往已经失去抱怨的能力了哦。所以在这之前，我会建议同学能够自己先吃出一个你觉得比较对的比例，因为每一家药局的药材不一样，而这个药方刚好又是比较不稳定的药方，所以你平常吃一次，你就觉得说，第一就是活血吧，补气嘛，对不对？然后保养皮肤嘛，啊，就是还没有到达虚劳，可是我们台湾这种人也蛮多的啊，所以偶尔吃一两次啊，来感觉一下药性，我觉得也是一个可以的选择。这次呢，要教虚劳篇，我也是在家里面，也可以说是手忙脚乱的，因为。虚劳篇理所当然就要教补药啦，对不对？而我想同学都能够明白，我们中国人是多么的爱吃补，所以历代发明的各种有名的补方是非常非常多的。我在想说，哎呀，既然要教大家这个张仲景的补药啊，那历代的名方也要最好教大家一下，结果呢一收集起来不得了，我的讲义已经塞到爆掉了，就是说觉得说好像补药如果教到那么多的时候啊，让人有一种无力感，因为太多种补药了，太多种补药的结构，而相对来讲我又觉得不太想因为教那些历代有名的补药方子反而使得同学呢 忘记了张仲景补药篇里面的比较要紧的基本元素。所以我现在那个讲义等于是今天也没发给同学后续的讲义嘛，就是现在正在删，就希望能够舍得啊，把一些资料尽量的把它拔掉一些再跟同学分享，不然的话这样子实在是太多，而且教起来可能没有什么意义。那总而言之，就有吃就有补嘛，对不对？补药就是觉得大家觉得哎呀我身体比较虚弱了我就吃这样子。可是就在面对历代的这么多的补药的同时呢，我觉得也让我更深刻的感觉到一件事，就是张仲景开补药的路数可以说跟后代很多的医家开补药的路数是不一样的。而这个不一样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如果你看到过历代的很多很多的补药的方子，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张仲景的补药往往是比较不补的。比如说桂枝加龙骨牡蛎汤，比如说小建中汤，你说它哪里补啊？你如果跟别历代医家别的人的补药相比，就会觉得张仲景的补药开在一个很险的地方。他如果是一个人很虚很虚，你会觉得说桂枝龙骨汤真的能够还给那个人那么多能量吗？小建中汤真的能够还给那个人那么多能量吗？那时候你心里面会很想放下桂枝龙骨汤，放下小建中汤，开一个啊有人参有黄芪有紫河车，就是那种看起来更补的药。而这个时候就会让人觉得说，为什么张仲景不这么做？他难道不晓得世界上有很补的药这件事情吗？为什么张仲景在补药上面走得这么保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张仲景在补药上面其实他的开药手法是经过一个高度的压抑的开药手法，就是他能够不用外来的补你的东西就尽量不要用。也就是说，如果是我们今天要说补，对不对？虚了哦，气虚多吃黄芪啊，啊多吃人参啊，对不对？啊，像武侠小说还有什么天山雪莲等等的东西啊，就听起来都很补的。从前那个金方本草班的时候，有同学还真的送我一朵天山雪莲让我试吃啊，吃了之后第二个礼拜爬着来教室跟同学说，你给我的东西叫什么？叫春药啊，叫春药啊，就吃了之后只让我做了很多损耗元气的事情啊，就是所以这时候你会觉得说，哦，难怪张仲景的补药要做到那么保守。因为如果只是把这人身体灌进能量，可能不一定会有什么好结果。就像我们一般家常啊，也都知道吃补吃补有的时候会把人怎么样，把人树到，对不对？如果吃人参黄芪，有的时候吃了之后整个门就人就这样子啊、哦、整个后脑勺啊头啊就这样发闷发闷的，是不是这样子？也就是说很多药它并不是不补，问题是它补了之后你的身体不知道怎么使用它。所以这个历代的这些跟武侠小说相关的文学啊，都是好像说要功力提升，就要尽量吃这种什么万年人参啊什么那种东西，认为它可以帮助你功力提升。可是我们实际上中医的临床上面啊，补药常常补来补去把人塞住，可是那人身体好不起来，这样的事情是有的。而且呢在民国初年的时候也有人提出这个现象，我记得好像是运命铁桥提出来的。因为有一段时间民国初年也有一些医家他们是很推崇用附子的，那附子补阳气这件事情我们在《伤寒论》都已经有一定程度的认识了，是不是？可是你说一个人体质如果阴寒，如果有水毒啊，我们用附子剂去破这个阴寒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一个人把附子剂当作补药，希望吃到自己身体健康，那结果会是怎么样呢？ 像民国初年的时候，运铁桥就有一个这样的观察，他就说他有一些名医的子弟们啊，就是有一些比较有名的金方家的学生们，他们就是平常就是觉得说身体阳气是很重要的，所以平常吃的药里面，就保养药里面附子就放了很多啊，泡附子之类的。然后运铁桥就说，那些名家子弟们有一些人，你跟他看到的时候就会知道这个人是附子已经吃过头了。说是什么样的样子呢？说是看人的眼神哦，有一点，如果我们今天的话讲，就有点死鱼死鱼的。然后皮肤感觉像那个光润的感觉，不像是人，而是有一点青青黄黄的，就是这种金庸小说里面的什么铜狮铁狮的那种皮肤啊，就是吃到一个人看起来有点木木的，然后颜色有点死死的那种感觉。那是为什么？那是因为人类生命的能量这个东西其实并不是真的可以由草木来取代的，所以就算你是吃附子补阳气，但是你只是靠它帮你补阳气，到最后产生了所谓生命力的取代现象的时候，你这个人还是会看起来一半像人一半像青菜。也就是说，这种光是靠补药来维持一个人的生机这件事情啊，是在后代的医家，如果是跟张仲景相比的话，你会发现说后代的医家比较没有注意到这样的事情，所以一味补着补着也不见得会比较好。我觉得如果像我们这个班来讲的话，我觉得补药吃的比较凶的恐怕是我呀，或者是礼拜六班的大方助教了。那我就觉得我们两个人就是那种人家看我们会觉得你有点死鱼眼睛的那种人，然后就眼睛看起来不灵活，目光看起来像蜡像馆的人一样。但是我们是原来就已经是死鱼眼了，我在学中医以前就已经死鱼眼了，所以这不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是多多少少会觉得说，人的生命力这个东西呢，还是要靠人自己把它培养起来的。而这样的培养可能是起居，可能是饮食，可能是运动，可能是心情，而这些东西都不是补药可以取代的。你说我今天一天两今这几个月运动不足，想要顺一顺自己的筋骨的话，那我们可能可以吃一吃黄芪五物汤，让自己的血脉活起来。那活起来之后，接下来的保养可能就是要真的要做一点运动或怎么样啊，就不是说能够好像武侠小说里面那么样子理想的，就是光是靠吃什么天山雪莲啊，什么什么金夺命金丹啊，就可以徒增一甲子二甲子的功力啊。这样的事情在我们人体上面到底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其实如果是要让身体强起来的话，越好的补药越是要配合运动，不然你的身体没有办法变成你自己的一部分。所以张仲景呢，他的补药篇我们可以说他比较像是把一个有虚劳的体质的这种不太健康的人，把他拖到一个比较没有病的状态，就从病人到平人的这一块。那当你到达平人，想要往超人或者真人的地步迈进的话，那就请你要上少林寺武当山啊，就是这个可能就不是补药能够帮到你太多的。当然你也说能不能说绝对帮不到呢？我想我们中国古时候也有很多人吃仙丹的那种记录，对不对？什么有一个什么女佣啊，因为被家里面虐待啦，什么逃到山里面啦，没有东西吃就只吃松子啦，然后吃了不知道多少年，然后就全身长出绿毛啊，在身上飞奔跳跃啊，这样很老很老了，然后都好像妖怪一样啊，后来被人类抓到了，然后让他吃回人类的食物，就很快的老化然后死掉之类的故事。就是中国还是有一些什么，你如果常年吃苍竹啦，常年吃天门冬啦，常年吃什么松子啦，什么东西，就是好像可以让你的身体变得更好。可是这个部分我只能说，或许不是我们医家 能够完全掌控的部分，就是仙家吃的药啊，跟我们今天治病的药物，它还是有一些不同的逻辑。所以那个部分的话，我想就我们姑且存而不论好了，因为今天我们吃药啊，比较是为了一些不健康而吃它，而不是因为想要更健康。所以仙家药的话，我觉得或许有一天我们把这些基本的东西学得再好一点，那么我再来想想看有没有什么确实可行吃的会比较能够让人变得更健康的状况。但是基本上在医家的世界，好像张仲景并没有很明显的这个思考。张仲景的所作所为比较是让你的生态从一个异常的状态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这样就好了。那你要变成一个超常的人的话，那可能有别的领域可以帮助我们，那也不见得是张仲景的这个方子。而张仲景的这个方子呢，我想如果我们把补药片的一些方剂稍微顺一顺的话，我想我先跟同学介绍一下下这些方剂它的在历史所有补药里面的脉络大概是怎么样的，就它能够站在一个什么样的立场，然后同时我们可以了解有些其他的补方啊，跟张仲景的补方究竟是有哪些地方是不太一样的。那我想我们先把张仲景的药方顺一顺，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张仲景所认为的虚劳的主症有哪些，就是怎么样的脉，怎么样的身体表现可以称之为这个人是一个虚劳病的患者啊。这样子的话我们这样子顺过一遍，我想就会进入到下一个问题，就是当我在读张仲景的补药篇这个虚劳篇的时候啊，其实我很难受的。怎么讲呢，就是他的一条一条怎样怎样叫做虚劳的那些陈述的条文，并没有每一条都指向你要用什么方子。所以你在读虚劳篇的时候会觉得，哦，这一条他说这样这样叫做虚劳，那我知道了。可是这个人到底是要吃建中汤，还是要吃桂枝龙母汤，还是要吃肾气丸，还是要吃酸枣仁汤，搞不清楚。就是一句话讲到这里没告诉你他要吃什么药，所以这个时候呢会让人觉得这人写东西怎么这样子写，不讲清楚，讨厌。可是呢我读久了之后又发现说，其实他这样写有他临床上比较有意义的部分，就是我们呢先用张仲景教我们的方法看出这个人到底是不是一个虚劳体质的人，然后等到我们断定了这个人是虚劳体质的人，我们再来看这个什么桂枝龙母汤的主症，或者是肾气丸的主症，什么矫健中汤的主症，我们再去决定这样的一个虚劳人他到底要用什么方比较适合。所以等于是这种两段式的学习法，而实际上虚劳的症状就是东一点西一点，而到底这个人是要用肾气丸，还是这个人是要用小建中汤、桂枝龙骨牡蛎汤，其实这是不一定的。所以他的这个主症剪成这样一小片一小片的，我觉得是有意义。所以我们辨认体质的这个抓主症先练成，然后把它剪碎，然后再把它慢慢慢慢拼贴到每一个方剂所适合的应用范围里面啊。大概我们要面对这篇的时候要做的功课是这样子。而张仲景啊，他的补药篇比较先出现的方子呢，首先是桂枝加龙骨牡蛎汤，然后是天雄散，然后是小建中汤，然后是小建中汤的这个啊补充的这个黄芪建中汤。而桂枝龙骨牡蛎汤跟所谓的建中汤这两种方剂，同学学过伤寒论大家都能够理解，就是他们是所谓的桂枝汤底的方剂。为什么张仲景的补药一开始要拿桂枝汤底来作为一个补药的开始？你说小建中汤补不补啊，其实不太补哎。你说它里面加一碗麦芽汤，你说现在谁生病吃麦芽汤呢？那个身体虚吃灌麦芽汤就好起来了，真没听说过，对不对？所以桂枝汤底加一个麦芽汤就变成建中汤，或者是 这个桂枝汤里面加一个龙骨，加一个牡蛎。你说龙骨牡蛎有多补啊？感觉好像也不是那么的补，对不对？它能够帮我们把这个气抓住，让人的这个元气不要散，但是基本上不是那么补的东西。所以当我们在面对这个补药片的最前面几个方的时候，就会产生这样的疑惑。而历代的中医呢，对于张仲景的补药片啊，是有另外一个层面的疑惑的。就是中国人在决定这个病的名称的时候，我们会说虚啊，就是这个人很弱，对不对？阴虚阳虚都是虚。但是中国人说这个劳这个字的时候呢，劳上面两个火，对不对？就感觉是好像这个人比较阴虚，对不对？比较好像干干的在烧。所以我们中国人在语感上面呢，一直是把这个劳字是当作是一种偏于阴虚的病。所以当张仲景在说什么什么病此为劳也，什么什么病此为劳也的时候，在学习这些方剂的医家的时候，就会感到有一层好像在观念上面不太敢接受，或者说不太敢相信的感觉。就是说既然劳这个病比较可能偏阴虚，比如说这个人血虚啊之类的啊，血虚发热之类的，为什么张仲景还要用一个桂枝汤底？因为无论是桂枝龙骨牡蛎汤或者是小建中汤，都可以说是偏热的药，甚至桂枝龙骨牡蛎汤、小建中汤是又热又润也就罢了，还可以说比较滋阴，但是桂枝加龙骨牡蛎汤这个方子到底还能不能滋阴啊？历代的医家面对他的时候是有一种怀疑的，所以觉得说你既然讲到劳，而且你提到的这些病人多半都有精益不足这种阴虚的现象的时候，你用一个好像非常阳的药去处理它，这到底对不对啊？而我们在历代在用桂枝龙骨牡蛎汤的时候，的确是有这种挫败感，因为常常把人吃上火，所以你不能说这是一个无地放矢的这种怀疑。但是我认为张仲景开药开到这么险是有意义的。怎么讲呢？就是当一个人啊，他如果真的是阴虚啊发燥热的这种症状出来的时候，你用一个温药的小建中汤，这个人往往比较有机会恢复。比如说手心脚心都发热这种病啊，小建中汤一碗下去，这个科学中药8克9克下去就降下来了。可是这样的病，你真的说我们来滋阴吧，金方什么炙甘草汤、麦门冬汤啊，或者是什么十方的话，就什么地黄啊、玉竹啊，什么这种比较润的药，这样往里面放，效果不见得会胜过小建中汤。所以张仲景用阳药的底子来行使滋阴药，这样的做法上其实有它临床上的高度的可行性。那至于像这桂枝龙骨牡蛎汤，它也是备受怀疑的，就说这个人看起来是个虚劳，虚劳是阴阳两虚，你这个桂枝加龙骨牡蛎汤真的能补血吗？吃了之后你人会不会更干呢？结果我个人觉得，以我的吃药的经验的话，如果你是那种血虚的脉啊，就是这个左手脉拔起来觉得很没力没力，对不对？桂枝龙骨汤吃个几次，这个血分的脉就开始扎实起来了，所以它的的确确又能够补到血分，只是它是用个阳药的底子去补。这是一个张仲景的方剂跟后代的这种开药的阴阳虚实的这种用药分类法不一样的地方。然后呢，另外一件事呢，也是让历代的医家对于张仲能补对于张仲景的补药片啊，有一种距离感跟不信赖的因素啊，是来自于说到劳症，劳症中国人到后来最代表性的这个劳症是什么东西啊？是肺结核，就是所谓的肺劳。 可是呢，因为我们历代曾经有很多很多的医生是非常的信任张仲景的，所以他看到张仲景说的劳字，就会想到说这一篇应该是可以治疗我们这个劳症的，所以就有些医家就很用力的想要为这个张仲景的虚劳篇跟肺结核这个病牵线，就好像说我们肺结核是不是可以用小建中汤，我们肺结核是不是可以用肾气丸，我们肺结核是不是可以用那个桂枝加龙骨牡蛎汤，而且有的时候会有一点牵强的来用它，就什么肺结核到末期，你看那症状就跟张仲景讲的一模一样啊，就是这个劳啊怎样怎样，然后就用。可是这个时候呢，就发现肺结核这种细菌性的感染的这种疾病哦，用到桂枝龙母或者是建中汤之类的药物不一定能够医好，相反的有的时候反而让它烧得更厉害，更快把这个人弄坏。所以呢，因为想要把张仲景说的虚劳拿去套用在肺结核上面，然后历代一次又一次的发现挫败，因为肺结核可能需要一些更清凉的药来对应，或者说每一个病啊，它有不同的时期嘛，可能这种咳嗽的时候是慢门冬汤的主症，可能那种咳嗽的时候它是已经肺开始纤维化了空洞化了，那可能是炙甘草汤的主症，就是不一定是张仲景的虚劳篇的方剂可以对得上的。可是当你一定要强迫说我就是要拿张仲景的虚劳篇的方剂来治疗肺结核的时候，就发生了很多的挫败。这些挫败呢，让有一些医家开始讨厌起张仲景的补药篇，就是说你看说是治劳治劳，那劳症你都没有医好，就这样子 就这样子开始跟张仲景翻脸。那我觉得这种事情有的时候是对一本书啊要求太多，反而导致这种感情上的挫折。所以肺痨的这个事情呢，我想我现在当然也觉得我没有什么很强大的欲望说是一定要赶快学会怎么治肺结核，但是我想说这种病啊，它是一个比较慢慢发生的病啊，所以在它的发生的过程里面是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主症形态会出现的。那我们现在在学伤寒论，我们也只能够尽可能的去熟悉张仲景的每一个方剂它适合的主症。那么或许吧，就是我觉得后来到了民国初年，对于肺结核这件事情比较持平之论，就是说肺结核有的时候是这个症，有的时候是那个症，那等到你对症的时候用它就会对，但是不对症的时候你也不能硬的套上去用啊。就是到底张仲景说的这个劳症还是比较是这个人体质虚的这件事情，而不是说这个人得了肺结核。所以我们就暂时把这个肺结核这个主题呢从我们的这个课程的范围里面拿推出去。那推出去以后，我们直接来看张仲景的补药篇，就是当作是一个人身体虚的要怎么调理，这样子来看待它的话就会觉得比较舒服啊，这样子。那么像是我们在张仲景之后，中医们呢所开发出来的这个补药啊，有一些基本打法，比如说当一个人气虚的时候你要给他吃什么呀，比如说补气药的代表是什么呀，黄芪、人参、炙甘草跟少许肉桂的这个保元汤，对不对？全身每一个层面的气都补到了。那么像保元汤这样一种补气药，为什么在张仲景的著作里面好像没有什么明显有这种方有这一类的方剂的感觉？我想这种我们如果用补气药来讲的话呢，就是我们历代的人大概都晓得说那些人参黄芪之类的药其实吃了之后运化不动反而树倒的机会 是很高的。所以四君子汤，人参、白术、茯苓、甘草，这个四君子汤基本的补脾胃补气的方，他发现人吃了之后会闷闷的，有点药行不通，他把它怎么改造啊？他会改造成五味一功散，对不对？加一味陈皮这种行气的药，来帮助这个药的补的气能够走进你的身体。那如果陈皮还不够的话，那加什么？半夏变六君子汤。那半夏是为什么？因为他认为说你的身体可能是因为脾胃太湿了，所以这些补药的效果都进不去，所以我们用半夏来帮你去痰，对不对？那还能加什么？木香跟砂仁。那木香是加强脾胃行气的效果，砂仁是引气入丹田的药，就是帮助你把这个气往下面拽，对不对？不要只补脾胃，希望能够把这个气拽下来一些，让它补得深一点点。就是像这样子一路这样子，就是补药补不进去，就要加引导补药的药物。这个一直是后代中医也能够明白的一件事情。像如果你是吃那种香港料理的话，他们那种煲的那个什么汤啊什么的，常常都会加陈皮，对不对？因为遇到那种比较补的东西，你加陈皮的话，效果会，它的补的效果会比较进得去。像是我的家里面，我的这个外婆啊，她是北方人，她煮煲汤就是没有什么加陈皮的，什么当归啊、人参啊什么就丢进去啊，然后红枣啦、枸杞子就这样烧一锅鸡汤。那我记得我很爱吃我外婆烧这种很补的鸡汤，可是我吃了之后都是闷得头昏脑胀的，就是因为那个药不知道怎么走。然后就会想到说，哎，还是广东人啊，比较用药有一点巧思。可是我吃我们广东人的汤，有时候也觉得奇怪，说我妈妈烧一锅萝卜汤，她也要放陈皮，啊，这是为什么？就是萝卜汤不是补补吗？就是这里面。